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扩散条件比较差，雾和霾天气是维持着的，傍晚呢还会出现浮尘的天气，不太适宜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夜间受冷空气的影响，天空放晴，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雾霾天气呢减弱消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局地有重度的霾，傍晚有浮尘，北转南方二级左右，最高气温十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有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又一次回到了家里边啊，回到了温暖的家里边。我们一起还是来在周一解决一下您家里边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还是先请出两位嘉宾啊，也都是到年底了，两位可能都比较辛苦啊，尤其在今年大部分时间也帮很多朋友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要坚持下去啊。来，首先请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看什么户型可能都能看出问题的谭伟嘉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还有一位是小妙手，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早。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好，这样咱们就直奔主题吧。有几个平台呢，大家是可以直接跟我们互动的。一个呢，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您可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呢，24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发送您的问题就可以了。最近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而且我会发现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没觉得自己的房子有这样的问题，但是通过听节目发现了，我们家好像也有这样的问题。尤其发现就是之前那一周，我们但凡聊到了什么，比如说聊到了儿童房什么的，这一周就有还有一个位朋友，他说可能也是儿童房的问题，等等等等。来吧，我们先看第一位朋友啊，大家先可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文艺广播呢直接发送数字一就能看到他的户型图了。来看这位是左上右下，他说了，几位专家好，我呢有几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儿童房的问题。他说第一个，我的儿童房设置在了进入大门的左手边的这个房间，这么设置好吗？但我看了一下， 也只能这么设置了， 没有别的地儿可以设置了， 这样 的是吧？嗯，就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他孩子在后边的问题提出来了，说孩子四岁嘛，他可能还是觉得有点小， 对， 离主卧呀有点远， 离主卧有点远， 尤其离大门有点近， 嗯， 他觉得可能是不是把孩子自己放在这儿，稍微的有一些， 嗯，不安全感， 哎，对，可能他们觉得会啊有点操心啊。来吧，刚子先来说说，放在这儿可以吧？ 就是一个两居室 啊，对， 对，你这个事情是一个主人房，一个孩子 房，这个是只能放这儿，是真没办法。 对， 应该说可能也就放在这儿， 也就放在这儿。 对，但是你过多的关注一下吧，对吧？因为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把这个孩子房放在门口呢？因为你大人睡觉了之后，这孩子偷偷跑出去，你都不知道。 对啊， 所以说这个对于看管孩子这块还是不是很方便的。 现在有没有那种，就是那种门锁，就是我只能从外边打开，里边打不开，或者怎么样？ 嗯，没有， 这得问汽车制造厂商。家里边的这还暂时还真是没有啊。 因为四岁的孩子，说句实话，嗯，您就算给他设置了儿童房，可能跟您两位睡的时间是不是还是比较长啊？我没孩子不知道啊，来，有孩子的说两句。 我觉得不光是这个问题吧，嗯，我觉得比如说儿童房你设置在这儿的话，就比如说为了安全起见，你可能这个门要安个门锁， 嗯， 对吧？ 嗯， 嗯， 但是安门锁的话，你就担心比如说家里的小男孩要是淘气的话，他在屋里头说我生气了，你不给我买玩具，我在屋里头反锁，你在外头开不了， 那也挺好， 这个才是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钥匙自己保留， 哎， 对 不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倒是觉得从外头能开，从里头能锁，这样我觉得也就这样 了。哦， 对， 那我问问博士，就是关于儿童房的设置方位问题，在家里边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它放在 儿童房肯定是在东南方，太阳升起的地方会是最好，或正东方，因为小孩主朝气，哎，阳气生发。哦，他这个房子 那很合适啊， 他这个房子应该儿童房， 就是， 啊，对，住在东南 方，对啊， 啊， 是下北吗？ 我现在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嗯，你注意看儿童房的这个窗户，它很有可能旁边是另一个单元，或说是塔楼，它是一条缝隙，并没有很好的采光。 嗯， 虽然是南向， 嗯， 这个是 一定没有很好采光。 对，是的。这个反倒就是窗户这块会不太好设计，让我觉得说如果以后孩子有书桌甚至床头的摆放，这个会很有讲究。 嗯， 嗯， 细节倒是在这儿。 嗯，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孩子呀，尤其天亮的时候，大白天的时候，几乎的活动主要区域还是客厅和主卧， 嗯， 尤其还是四岁的一个孩子。 对，我是觉得因为这个房子的采光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说我其实真的不建议你从顶面上装一个灯就完事了，不这样建议。你可以在四处装各种有意思的灯光，运用灯光，然后让孩子增加一些兴趣感，好玩的一个感觉。这样的话呢，房子不会显得小，不会觉得这个光线不足。 嗯 啊，你可以，比如说可以有一串灯，可以在某些地方踩一下可以亮，碰一下可以亮，路过可以亮，就各种地方都还可以，就是别做的太中规中矩。这样的话，孩子房其实就会很有意思。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就类似于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商店门口会打出一个光在你那个店铺门口的地上， 嗯， 比如类似于彩色的，比如欢迎光临啊， 嗯， 或者说他那个厂牌呀，啊， 嗯， 就类似这样的光， 可以啊。如果其实这个就像究竟有多科幻了，如果要是想给孩子再增加一点内容的话，可以给他增加，比如说可以语音控制的，说黑暗、光明，这些其实都可以。 哦， 对，其实这种智能性的东西会很有意思。 嗯， 你比如说像前两天我一直问我们家孩子他想要个什么，后来跟我一直在说他想要一个感应的伸缩门，在他的房间里边，就是人走到那儿的时候门自动打开，走的时候自动关闭。 哦， 他一直想要这个，而且已经要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 哎，其实这个是可以完成的呀。 嗯，得花钱。 哦， 对 对 对，从这儿投入这笔钱还觉得有点亏，实话实说。但是那个不妨您可以考虑考虑，对吧？这个我们只是把我们的这种想法， 对对对对， 可以在您家里面实现。 趁着现在孩子才四岁啊，所以他可能个人主观的要求并不是那么多， 也不少了。 也不少，啊， 会给你提各式各样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哦， 而且很多问题你都解决不了，回答不了。 哎呦， 你比如说那个有一天，我记得三岁还是四岁的时候，要点什么呀，孩子？我要星星，这是原封不动的话。 哦， 然后 那宜家那儿有好多星星灯啊，可以给他买点啊。那个已经唬不住他了，是吗？ 我的天。 对，所以说那个孩子会很正确的表达自己一些想法，不过你可以做的有意思，他孩子的思维是发散的，你也可以按照一些发散的思维和想法来给他装修。 明白。 对孩子整个的日后的发展和教育都会不一样。 等于咱直接聊到了人家第二个问题，人家就说了，说你如果是只能放在这儿哈，现在我的儿童房要重新装修了，因为孩子四岁了，可能之前比如说可能是一个老人房或者怎样的哈，现在呢希望给孩子一个单独的空间，他要重新装修一下。那在装修儿童房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刚刚这个小妙手已经说了，就是灯光的问题，您可以考虑一下灯光装的有意思一些。 对，有意思一点。 那其他的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安全嘛，这个孩子房最主要其实就安全问题。 嗯， 然后把那个安全的事多注意一下，比如说像那些低矮的家具靠墙是否很稳固， 对， 然后呢比如说稍微高一点的时候是否会有一些护栏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要考虑好。 其实把这几点特殊注意了一下，别的应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 对， 还有一个就是要看一看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男孩的话，那么可能他看一看他的兴趣爱好究竟是什么， 嗯， 然后呢或者他的性格缺陷是什么，通过我们后期装修的时候将这些进行一下弥补， 嗯， 就会好很多。 嗯， 然后别的呢就是看一看你是什么时候，是现在刚刚独立起来一个房间睡，还是之前已经睡了很长时间了。 嗯， 那么如果是刚刚要独立的话，还要更多的给他一些关照，避免他有一些比如说像是那个恐惧啊、害怕呀、啊、孤独啊这种心理别再有出现就还好。 嗯嗯嗯，其实我建议啊，就是给孩子装修的时候，尤其现在是四岁， 嗯， 您别装的那么满，就是别把他的装饰品啊给他提前的帮他买好了，因为到他五岁的时候，他一定会嫌弃四岁的时候怎么这么幼稚的孩子布置成这个样子。 对，那是他小时候喜欢的。 是的，所以您就可以，因为他还要慢慢长大的嘛，这间屋子可能会属于他得四五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在他的人生的经历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属于他特别喜欢的东西想要放在房间里的，但是如果装得特别满的话，以后他就没法放了，也没地儿放了，他一定会扔好多东西。所以别装太满，留很大的空间给孩子自己，而且你也可以问问孩子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这个时候的孩子他想要什么样的话，其实也都可以试着去满足他一下。 对， 对不对？ 尽量满足。 对，这样的话他对这个屋子他就没有那么排斥了，也更好的，因为毕竟还是想让他有单独自己的一个居所，跟父母的依赖性不用那么强，建立他自己的独特的个人的一个人格呀、啊，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交给他自己，他可能会更喜欢，晚上也会更愿意去住去啊。另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就说了说，哦，请博士看这个房子的户型怎么样？很专业，这就一直听咱们节目呢，说从窗户看出去是小区，有一个小喷泉，他说的是窗户看出去应该就是阳台的那边的窗户看出去是小区的，里边的环境有一个小喷泉，怎么样？ 这个先说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其实户型还算规矩，除了西南角跟正西方有那么点缺角，其他真没大问题。然后其次一个软装上的细节，我建议可以在卫生间悬挂门帘，就能完全的避免掉主卧的这个房门跟卫生间的 房门，稍微有点对、啊、 对对着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不知道它是几层。 嗯， 喷泉这个高度取决于什么呢？假如说它是一层看到喷泉就很好，但二十层看到喷泉的那个概念跟一层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般喷泉的高度可能大概会是在三四层左右， 嗯， 三四层楼高十几米，我估计可能也就这么高，应该不至于太高 了，已经很高了， 已经很高了， 很高了， 可能三层差不多有个九七米多八米左右。 一般小区里 如果这样看的话，其实二层三层在喷泉的时候它并没有五六层来的好，因为它看的只是水花，它看不到静止的水。 嗯， 所以说这一点取决于整体它的高度是多少，但总体来说有喷泉相当的好，财源广进。 哦哦，有水就便是财。 对，是的。 好的好的啊，这个如果您有后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您还通过微博来联系到我们就可以了啊。来吧，咱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问题，这是无敌不寂寞，他说了，各位老师好，我这个户型呢想重新装修，我两个人住当婚房使，平时呢我喜欢健身，如果家里边能有一个小健身房最好了。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户型有什么问题，博士先说说这个户型有什么问题吧。大家回复数字二，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啊。 来， 这个户型一眼看的问题是咱们节目中非常频繁说的，但是我现在不确定的是东西南北没有标。 嗯， 暂且就以阳台当南 面看，阳台当南吧， 还是厨房西北方，而且灶台正西北方，这是一个唯一硬伤的问题。哦，你要说至于说缺东南角这一块，咱们反复也说过，如果有绿植有竹子，它是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忽略不计。 对，可以忽略不计。 嗯， 我建议啊，装修的时候一定不要入门建灶，如果可以的话，灶台的位置稍微往里挪一挪。 嗯，就是就目前户型图， 能实现吗？ 嗯嗯， 拿出来的位置来看， 对， 灶门是灶台是一开开这个厨房门就能看到的。 对，入门建灶，且灶台的方位在西北方，这个咱们反复说过，是一个火烧天门的位置，并不是太好。 嗯， 您说了很多次了。 好的好的，来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妙手，人家喜欢健身，而且呢目前这个房子应该是做了其中的有一间卧室，可能之前做过隔断，对吧，他隔了两个小卧室出来，有可能啊。那现在人家想要个健身房，而且呢人家是两个人住。 嗯，是这样啊，就是只要一当婚房的话，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问，就是最近有没有计划要宝宝呀，对吧？ 哦， 然后如果有了宝宝之后该怎么办呀？ 我问了，人家没理我。 人的意思， 我真问了， 可能就是你管得着吗？ 我说我这最近是有要孩子的打算吗？一天多没回信儿，可能人家没看到啊。 啊，没事，那个现在再问一遍，最近是。为什么想反复问这个问题，因为两个人居住跟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居住是不一样的。 是， 那么像没有孩子的话，两口人像这个房子其实住起来就会很舒服，怎么住都行， 对， 随便住。如果真有了孩子之后，你会考虑孩子怎么办，谁来带孩子，父母来了之后怎么办等等，或者是雇保姆啊、月嫂啊等等一系列的各种问题都会出来了。 嗯， 所以说只要是婚房，尽量考虑一下日后长远的这种计划究竟是怎么样。 但是我怀疑啊，就是人家既然说我要当婚房，我还要弄一个地方专门当健身房，可能就一时半会儿之内是没有这个打算的。 健身房啊，其实我是觉得有是一个区域，而不是单独的一个独立房间，因为真正来说的话，健身在专业的健身房里面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人多呀，有教练呀，环境啊等等都会好。从家里边就是有些时候真的不是很方便出去了的时候，那从家里边锻炼锻炼就还挺好的。像这个房间里边，我是觉得带阳台还不错， 嗯， 地儿还挺大，还挺宽敞，这个地方您可以考虑考虑。要不然的话，闲着也是闲着。那个没有必要去从其他地方再过多去考虑了。 嗯， 当然了，这个咱们大胆的去想啊，如果这个房子真的就是上说的就两个人居住， 嗯， 那么就会有很多种可能性了。您比如说像这个房子两居室，这个两室两厅，但是这个每个厅的感觉都很小， 嗯， 而且呢这个客厅这个算是飘窗算是窗户也不是那么的大，那您看看有没有可能说变成个一居室，对吧？ 哦， 把咱们的客厅和咱们的卧室给它 整 合二为一， 变成一个超大的客厅。 对，那这个位置那感觉完全 很舒服。 对，所以说这个里边还得要看您怎么去居住。 是的。 而我们刚才这个博士曾经提到说，我们这个门能不能挪一不是什么门，是灶台能不能往边上挪一挪，可以， 嗯， 和水盆调一下位置就还好了。 嗯，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再说了，如果真是两个人居住，在家就不开火不动火， 嗯， 那也是一种可能，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把厨房，哎，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对吧？这都是很多种可能性。 嗯， 真的要看一看您家里边究竟是怎么样。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业主要自己去想，有些时候他不知道想什么，我们就会问他，就像我们刚才问的这些问题，那么你自己该怎样去生活，究竟是什么人，先想多少人，这第一个事儿，就是我在一定时间之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万一有一些意外的情况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把这些都考虑好，就是做好及时准备。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己想一想在房子里面该怎么生活，周末的时候怎么生活，平时上班的时候是怎么生活，节假日是怎么生活，你想一想怎么生活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房子里面该有什么样的功能，或者说是可以舍弃的某些功能。 嗯， 这样的话就还好很多了。 对，就是想想自己怎么生活。 嗯， 你别老看电视剧说哎呦这生活真好，我买房子我也要像他一样生活，你会发现买完之后， 嗯， 为了你生活成别人那样而变得特别累。 嗯，

如果你是会员的话，应该小几百就能完成。 我天，会员呢？ 因为我 1000块钱办个会员。 反正我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 好， 反正就你比如说你自采暖的那个，你可能每年到供暖季之前，你都得把你的炉子呀或者什么你得清洗一遍。 收拾收拾。 哎，对，因为里头怕有水垢啊或者什么，就相当于这边我也许啊，这边打上水了，这边出来就是污水。 哦。 啊，然后最后哎都起干净了 ，OK 了。然后再让他查着接的地儿啊，哪儿漏水啊什么着呢，试试压，那一试没问题就 OK 了， 小几百就可以 啊，小几百， 行嘞，好，您自己去查一下看看行不行，反正十多年没用了，建议您还是在使用之前查一查，赶紧查一查啊。最近关于暖气的问题可了不老少啊，特别多，有这个我们家就是改的，就是把那片暖改成地暖的，有说地暖改成片暖的，有说是暖气不太热我要改成自采暖的，等等等等。大家继续来发送问题吧，哪天呢我们会做一期节目直接跟您聊一聊这个供暖设备应该在冬天的时候怎么去维护，如果出了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会提前告诉您，预告一下我们那期节目是在哪一天播出啊，也请您到时候注意就可以了。来，再来看看听众第三位朋友的问题吧。啊，刚刚那个问题咱们算回答完了吧？ 算了， 算了，是吧？大胆的设想，包括未来的一些设想，我们都告诉您了啊，您看着办。这个听众是罗志，这是第三位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数字3就行了。他说我们家的卫生间实在是忒小了啊，洗澡呢就会弄湿马桶。我看了一下，还确实是啊。有人说只能借用厨房的空间来扩大卫生间的空间了，请问这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怎么操作呢？来，妙手。 嗯，忒小有多小啊？1.34平米 。 对，特别特别小， 确实不大啊， 太小了。这个洗澡的时候怕把马桶弄湿，我觉得这么小点一洗肯定会湿。 对，肯定湿。 对，要不然就没有马桶嘛。 对。 嗯，没有马桶 就是弄坐便，上面干一盖啊，对，蹲便， 对， 对吧？ 但是又觉得不是很方便， 是。 所以说，要是说把那个洗澡的功能给挪到别的地方去吧，我觉得别的空间也不大， 也没地儿放啊。 有人说挪到这个厨房里边去，但是厨房才4.几平米， 对呀、啊， 挪去一个之后，那厨房怎么用啊？如果两个相比较来说的话，我还宁愿把大一点的空间给厨房， 嗯， 里边会放各式各样的东西，储藏啊、用品啊等等一系列都是事儿。 对， 毕竟洗澡的频率没有用这个的频率更高一些。 这个房子其实我觉得挪到次卧跟挪到厨房，次卧反倒还可以，都是得拆墙。 卧室也不大呀，卧室你全算在12多平米， 3平米嘛，12.9吗？ 嗯， 挪个2平米出来还凑合可以， 就变成10平米了。好不容易大卧室还给缩小了。我们其实是觉得呀，别怕进水，因为房子的条件有限，您可以。 刚子的建议就是凑合吧。 不，您可以考虑一个什么办法？我和您说一下，就是我们花洒您别放在墙上，您放在顶上。 嗯， 哦， 对，会很好用，因为毕竟这个空间比较小，如果要有一些墙面上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们用起来就会不是很方便， 嗯、 会磕呀，会碰啊。 但上面也会湿啊。 但是相比之下好一点， 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湿的问题您别太指望着一点都不湿了，这个可能性真不大。 嗯， 这实话实说。 嗯， 别太去在意这个问题，然后每次换个人来擦也还好。对，不是办法的办法。 要我会选择让卧室变小一些。 是，要我也会这么选。 好，那提到了说这个怎么操作，这里边就会提到一个操作的问题、 嗯。 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一看其实就是很早很早80-90年代的那种砖楼。那会存在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卫生间会出现一个小的小台阶儿， 嗯， 这个叫做同层排水。很多人会把它有的能打掉，有的打不掉。但无论怎样，如果挪了之后，就会存在一个咱们洗澡的水往里边排的问题，排进以前的地漏有可能吗？有可能，但是它有可能会流水不畅，而且一定要垫得很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些时候这个管道都还在哪儿呢？都还在这个自己家的楼层板上。 哦， 对，它也会更高一点。所以说，在具体情况不知道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够改得了。哎， 明白了。 嗯，所以说要看一看您家房间里边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台阶，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即使有的情况下，也要把咱们洗澡就外扩的这个地方垫得很高，因为毕竟工人要打这个眼都不好打。 对、嗯。 他用什么呢？用电动工具，电动工具它还有一个量，对吧？它也不会贴着地。那再加上一个五零管的一个粗，然后再加上一个坡度，所以说你想一想，卫生间就是洗澡这块，怎么也得垫起来10公分以上，才有可能、 嗯。 那么这个您能不能接受得了？还要另外单说。 对。嗯，这刚子这么一说的话，我倒是觉得，哎，真的是不容易了。 嗯 嗯， 还真是哈、啊。这样，罗志，您可以把您的卫生间的一些实景的照片给我们拍过来，我们看您的地面是什么情况的。确实，您家应该是属于那种老房子，因为确实有的老房子，不是有的，应该绝大多数的老房子的卫生间都是有一个台阶 儿 垫起来的。不知道您家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的话，您再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好吧，再来看第四位朋友，这是一只耳，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4就能看到他的户型了。他说这个户型有问题吗？博士来看一下，我看着觉得特好。哎， 还可以啊，挺好， 真的很好。哎、方方正正的是吧？ 嗯， 没有任何、 哎，不不，进门看到卫生间门， 稍稍有点 错落吧， 对，稍稍有点斜、 啊 还行， 跟你家那个情况差不多，可以设置玄关解决， 对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4.8米足够， 对， 嗯，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这个户型跟我们家现在那个户型特别像 啊，是吗？ 对， 嗯，很像， 就是这样，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天哪，那他是一只耳，你就是黑猫警长、啊。 小胖家的隐形门照片可以继续提供给这位听众。 隐形门特别好、啊、其实也就这一个小问题，其他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哈、 嗯。 另外他还说了，他说我站在我们家从厨房往外看是停车场，这个有问题吗？ 这个问题涉及到看到的是停车场出口还是入口，假如是出口是没有问题的，假如是入口就会有点问题，可能得提供实景照片。 哦，那如果出入口我都能看见、 那就取决楼层的高度，如果是一层是绝对的有问题，如果楼层高、 噪音 不形成问题，噪音也大，对， 嗯，好吧啊。另外人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卧室里边要买柜子，有的朋友就推荐他直接做，就是所谓的那个定制家具、 嗯、 说那个更好，想听听你们的建议，来妙手。 嗯，买成品柜子呢，它的外观设计的会很漂亮，因为任何的一个造型还有尺寸还有比例它都是经过设计来去考虑的、 嗯、 而这种做的柜子呢，可能就是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一个定制，会根据我们的房子的特殊尺寸还有我们自己的实际需求去定制。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如果从美观上他们要求更高一点，或者是这个设计人员他的把握能力会更强一点的情况下、 嗯、 我觉得没关系，因为里边真的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使用习惯来去走，比如说男主人的衣服多一点，女主人的衣服多一点，然后挂的衣服多一点，叠放的衣服多一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用还是很方便的。 嗯， 所以说如果要是想把家里边用的更符合自己的使用需求，那一定是做。 嗯， 啊，如果是有担心他们做出来的感觉可能差点意思， 对， 你就买成品，对于外观要求可能更高一些 的 话就是成品。 对、 嗯、 而且现在买成品的话、很多做成品家具的他也随着你说，你说我这地儿能不能再高一点，那地儿能不能再低一点，基本上应该他会答应的。 嗯，稍微调整一下 是、 嗯、只不过就是工期稍微长一点而已。 是的是的， 因为正好这一次我又逛了一个家具城、 嗯， 就是专门是去买柜子的，然后我说，哎，这个柜子多宽呀、啊？说1.8米的，我说，哎呦，我们家那个呢，只能1.7米里边的。他说这个没问题，您只要说是多大尺码的，我们都能给你做。 对， 我说哦，那但是我就拿不到现货。对对对对对，这个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这可能是他们跟就是有品牌的那些家具跟定制的家具不太一样的，就是他可能等的时间要相对长一点， 对， 一个多月。差不多这个时间，而且想做多高都可以，但是就是这个版型这个花式你要相中了啊，就按照这个给你做啊，现在也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好吧，来我们看一看最后一位朋友，这是金丽娜女士的问题。她说专家们好，这个户型好吗？选哪层好呢？总共是17层，是老人住，谢谢你们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5就能帮他一块看一看这个户型怎么样。来，博士， 这个户型是真不错 除了进门稍微是又不错，你现在觉得我说不错， 就 是、你这好奇 怪。除了进门一览无遗， 对， 看整个客厅、啊、 真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也无所谓，你可以改变。 对，有设置玄关是完全可以解决，而且它这个镜宽我看一看得几米啊？镜宽得达到8米5以上，完全没有问题。那要说选哪一层总高的话，这个还是取决于楼的位置。但老人住我不建议太高，如果17层的房子老人住能在个6、7层、7、8层左右就差不多了，也别太往顶上选。如果小区景观好的话，我觉得中间楼层是最舒服。 对，而且因为是塔楼嘛，它主要的还老人 很有可能是高板，应该不是塔楼。 对，针对采光吧，你如果要在1、2层的话，可能采光 对采光会 差 一些，6层以上应该是没问题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因为当时。正好您呢也是17层，当时我选房的时候也是，我们家总共也是17层。然后当时呢，售楼处的那个小姐姐就说：“哎，你怎么不选一个那个4楼呢？”我说：“为什么要选4楼？这不太好，我选的6啊、8呀、16啊，对吧？我肯定选这种啊。”他说：“因为我们的景观带差不多做的就是差不多是4米，就是您在4层的那个位置，不是说4米啊， 正好 4层的那个看景观是最舒服的。您不是仰视，也不是说就是俯视，而是几乎是平视，您可以把所有的景观一览无余。我们的园林景观做得非常非常好。”我说：“哦，好吧，我没事没事，我可以高一点。”就这个，对于景观来讲，是不是楼层它的相对的要求也会有一些呀？ 取决于楼间距，楼间距如果越宽的情况下，它的俯视感会越低，楼间距要越近，俯视感就会越强。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尽管来发问，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直播时间，下午2点到3点钟，可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出您的问题，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发送您的问题就可以了。谢谢两位，谢谢谭博士，谢谢小妙手刚子，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咱们再见了。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满满的全是美满吉祥的寓意哈。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就更有福气了。不过呢，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金猪双胞胎宝宝啊，这可是人人都有机会收藏到的，那就是喜气洋洋的双胞胎猪年生肖纪念钞。这生肖纪念钞啊，大家伙一听都明白哈，可是这双胞胎又是什么意思呢？您别急哈，听我慢慢给您讲。前段时间呢，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这两家不同的银行呢，发行了两枚一样的猪年生肖纪念钞。这两枚一样的不就是一对儿吗？所以呢，被称之为生肖纪念钞中的双胞胎。那一说到生肖纪念钞啊，向来都是被誉为收藏界的风向标。那么今年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是否也是有着强劲的收藏势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联系2019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生肖福钞贺岁珍藏册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给大家揭开猪年纪念钞的真实面纱。胡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胡老师，刚才说了钱币中的双胞胎哈，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明白哈。那这双胞胎的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边还是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好的。 首先呢，己亥猪年纪念钞呢是由两家银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啊分开发行的生肖钞组成。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生肖主图案、完全相同，面值也完全相同，只在发售单位啊和编号等方面有所不同，每两张成一对，所以呢它是被称为双胞胎纪念钞。